所以啊，我了解前任三基本上都是通过朋友的介绍，而我自己也没有体验这个电影。 那你应该听过前任三的一首歌叫做《体验》吧？ 哎，对，就是因为啊，前任三这个电影真的在我们的朋友圈里特别特别火，所以除了《说散就散》那首歌，另外一首火的歌就可以说是啊，于文文的《体面》了吧。 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介绍于文文的新歌《奉陪》。2017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在《前任三》中扮演林佳，凭借着他惊艳的表现，迅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而且他也献唱了新曲《体面》。此单曲随即横扫了国内无数榜单，而今天于文文携全新单曲《奉陪》重磅登陆各大网络音乐平台。这首《奉陪》由华语乐坛顶级制作人王志平操刀制作，于文文作曲，唐田和于文文共同作词而成的。 这个氛围微妙温暖的 bassline， 然后连同独特的曲式风格，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奉陪》这个作品的音乐语境。副歌里面的副拍子的律动在重复中不断的递进，可谓是酣畅淋漓，而且层次分明。极具张力的编曲也有机地融合了作品至关重要的叙事和抒情的双重需求。不同于《体面》的那种比较重戏剧色彩的歌词书写的方式，于文文在这首新单曲中转而使用更加平实直接的生活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一种新颖的低浓度情歌，平静淡然却很有张力，语击人心。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欣赏这首新歌《奉陪》。 对的错的全部都是我给他们看着喜欢，我所有憔悴已被 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薛之谦的《摩天大楼》。 在4月18号的时候呢，薛之谦是发布了他在18年的第一首歌《摩天大楼》，突破薛氏情歌的又一力作诞生。张亚东还有唐汉霄等多位知名音乐人为歌曲质量保驾护航。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自己作词的，然后还担当了制作人。这首歌在发布了4个小时之后，在音乐平台上就以1296%的热度飙升率获得了飙升榜的第一位。第二天呢，稳夺飙升榜新歌榜的双冠军。我们了解到《摩天大楼》也同样是来自薛之谦18年新专辑的歌曲，而其他曲目也将陆续推出。不过不仅如此啊，薛之谦参与的那么多的音乐综艺，比如说江苏卫视的《无限歌谣季》，这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综艺。 没错， 好像还有小岳岳参与是吧？我记得啊，还有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这首新歌的发布呢，不仅开启了薛之谦新专辑发布的序幕，更大的惊喜在于它成为了薛之谦在音乐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最好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张专辑延续了专辑《度》的都市预言风格，《摩天大楼》展现出更大的音乐野心。在内容上，担纲作词的薛之谦将歌曲的立意定格，展现出对人生思考的哲学。在编曲上啊，更是把控严谨，配器编排的层次递进分明，逐步构建摩天大楼的意向所指。对于新歌《摩天大楼》的内涵，网友们各有开放的理解，但是听众普遍认为，虽然延续了薛之谦音乐中的都市元素，但不再仅仅是描写现代人的落寞爱情，更多的开始延伸到了城市人的内心世界。 同样这也是薛之谦真诚的内心剖白。正如薛之谦曾经说过，快乐特别简单，坚持自己热爱。他把内心对成长和欲望的理解写进歌曲里，每一个平凡人在物质的洪流里追逐迷失，然后回想起梦想的初衷。他用音乐的初心抚慰着每一位在都市中为梦想拼搏的人们，唱给和他一样为梦想拼搏的小人物，愿有天会登上高楼，心中还保存着纯真。正像网友们在微博评论里面的温暖寄语，希望我们能不忘初心。 哎呀，这句不忘初心真的是让子阳非常的有共鸣啊。 哎，好，就是薛之谦他确实说出来了我们就是可能是更加平凡的人心里面的这个独白，就是在追逐梦想的时候一定不要迷失了自我，要保持自己最纯真最真实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赶紧来听这首《摩天大楼》，来寻找一下真实的自己。 风是是半推半就到空不应求的往云里走，给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 斗出演的全明星阵容时尚悬疑爱情大剧《归还世界给你》，目前正在紧张后期制作当中，即将与观众见面了。而由华语 OST 厂牌燃音乐发行，本剧音乐总监张靓颖献唱的主题曲《贪恋》及其 MV 也正式上线。此次曝光的主题曲《贪恋》在曲风编排上也区别于传统的抒情向情歌，迷幻的电子曲风与《归还世界给你》的悬疑色彩真的是相得益彰啊。 张靓颖在这首歌呢，她并没有选择用她比较有标志性的高音，而是选择尝试用自己最低的音色演绎，别具一格地融入歌剧化的和音，为贪恋画龙点睛。贪恋的歌词由知名的作词人文雅创作，运用多组反义的意象，勾勒出两个人在爱情中的纠结的心态。值得一提的是，贪恋也是继光芒、我们说好的、还有G大调的悲伤、Dear Jane 等歌迷熟知的金曲之后呢，张靓颖跨越十年和文雅的最新合作。我们了解到《归还世界给你》的后续 OST 均已制作完成，将陆续配合剧集发行。 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一对恋人在经历生死之后在商场相逢，一连串的误会与阴谋让他们相爱相杀，最终在真爱不灭的力量下收获幸福的故事。其中啊，陆准、沈义恩、秦野三位主人公的爱情关系更是扑朔迷离。身处时尚名利场的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悬念迭起的未知漩涡。 这首歌的 MV 呢，信息量可谓是十足啊！杨烁、娜扎、徐正熙领衔的全明星阵容悉数亮相，每个角色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巨大的谜团留在观众开播后一一解开。值得一提的是， MV 中混剪了许多角色穿着的时尚服装及剧组跨越中法两地记录下的美好风景，无不与片方用心打磨剧集品质的初心密不可分。 虽然啊说了这么多电视剧的情节，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以歌曲为主题的，那么我们就赶紧来听这首张靓颖的《贪恋》。 这个歌手出生于1992年，现在在美国发展做独立音乐人。在4岁的时候呢 ，Bishop 和父母搬到了东京生活。他的第一次唱歌是在东京的一个酒吧里。在这之后呢，他便开始音乐表演。在4月20号呢，他发行了新专辑《Church of Scars》，这首《Tend My Trouble》便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 他的声音呢，大气豪放，微微沙哑，他的高音爆发力很强，十分适合演绎情感激烈的歌曲。在科登深夜秀的表演中，他呢梳着哪吒头，造型十分具有冲击力，这也和他的声音具有着相似之处呢。 这位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新人的歌手呢，他到底能爆发出怎样的爆发力呢？我真的很期待，期待就让我们。 失踪人口 Ariana 回归歌坛，这次回归呢也带来了她的最新专辑 No Tears Left to Cry， 就是其中的首单。说到 A 妹，她有个昵称叫小牛牛，就是因为她的声音让大家想起牛姐 Mariana Carey， 而 A 妹也翻唱过她的歌曲 Emotions， 但是中国粉丝们可能更喜欢叫 A 妹伏地魔。 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爱称啊，实际上是源于大家对她的喜爱和调侃。因为在 MV 中 ，A 妹呢总是喜欢躺着唱歌，才有了这个伏地魔的称号呢。这首单曲《No Tears Left to Cry》上线之后呢，便火速登顶80国的 iTunes 冠军。歌曲融合了一点复古的 disco 风格，这让 A 妹更显低吧气质。MV 中 A 妹一头银色长发，封面上的彩虹妆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么我们就赶紧来听这首 A 妹的新歌《No Tears Left to Cry》吧。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ine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r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真的是和以前一样的好听。不过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歌呢 ，A 妹的这首歌呢，就是最后一首了。 没错，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呢，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搜索“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音乐即时听”，搜索往期节目，来到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音乐。 没错，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责编李昂、编辑刘克涵、制作曲小楚、张雨欣、刘一平、宋佳玉、记者陈俊伟、梁宇、韩佳平、李一昭、曹慧博。音乐即时听，和你心有灵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每次李昂都给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结尾啊。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我对明星带娃，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孩子早期的教育和陪伴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没错，看妈妈是超人这档节目的网友们纷纷对霍思燕教育嗯哼的方式点赞。回想起在爸爸去哪儿中，杜江跟嗯哼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同样呢也擦出了各种温暖的小火花。在称赞嗯哼乖巧懂事高情商的同时啊，不得不说杜江霍思燕这对夫妻实在是太般配了。原本冲着嗯哼小可爱去追综艺的我，居然被倒灌了一波齁甜的狗粮，但是啊我吃得很开心。 哎呀好啊，收起你的星星眼吧，那你有什么心得和体会要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我感触最多的一点就是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方式啊，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真的非常大。 确实是，孩子从小生活在什么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他成就他日后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我这么说是不是太正经了？ 哎，正听你说得起劲儿呢，突然话锋就转了。我还记得节目里主持人问嗯哼，你做什么事情妈妈会生气？嗯哼说，没有，因为我做什么她都不会生气。哎，看到这一刻我都被感动了，嗯哼的心里是多么有爱啊。 是啊，小孩子的思维都是很单纯的，同时他们的心灵也是很脆弱的，有可能你不得体的一句话或是什么举动就是伤害到他们，并且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辈子的印记。我对这个有深有感触，因为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发小呢，就是因为小时候犯错，父亲惩罚他，也就是因为这次惩罚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 这么严重吗？哎，快说来听听。 哎，其实他只是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鸽子的翅膀折断了，又是下雨天，他害怕鸽子死掉，就把它抱回家了。他知道父母不喜欢小动物，也不允许他养，就事先没跟父母说。后来父母发现过后啊，先把鸽子送走了，之后痛骂他一顿，言语极为过分难听，还用鞭子把他的屁股都抽红了，说什么这是欺瞒之罪，是大罪。 我的天啊，这也太恐怖了吧，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还会出现这种不理智的管教方式啊！他的父亲为什么不想想这都是因为他有爱心啊？还有为什么不敢跟他说？难道他自己心里没数吗？就算没有告诉他，也不至于痛打痛骂吧。 哎，好了，别太激动了，先平复一下。所以因为这件事啊，他自此之后都沉默寡言，特别自闭。我特别心疼他，也一直在帮他，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 哎，没事儿，你也不用太过自责，起码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嘛，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所以你看嗯哼这么懂事啊，一定是杜江教育的好。日常生活中杜江对霍思燕的宠爱他是看在眼中的，家庭教育很重要，孩子是能看明白的，会跟着学的，有爱的家庭教育啊，出来的孩子性格都是好的。 之前看爸爸去哪儿，嗯哼犯错或者有问题需要梳理的时候，杜江永远不会用大人的口吻去教训他，而是把他当作同龄人自然的交流。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地位起步就是平等的，和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 对，完全同意。杜江和嗯哼把霍思燕真的是宠成小公主啊，在爱的滋养下变得更加美丽。嗯哼呢在妈妈面前很乖很暖，在他心目中啊，妈妈就是公主，要宠着，什么最好的都要给妈妈。霍思燕啊真的很幸福，嫁给了爱情的模样，还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儿子。就像那样说的，生个儿子有两个男生保护和疼爱，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吗？ 嗨，看你一脸幸福的模样，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 当然不会忘了，其实说到底啊还是沟通的问题，能心平气和平等的交流，那么一切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没错，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 闲来无事逛豆瓣， 录音作业口语表达作业做完了吗你？ 是你宇航飘了，还是我雪萌拿不动刀了？ 来，淡定淡定，把话题收回来吧，说吧，在豆瓣里看见了什么好东西啊？ 哎，我找到了一部电影 The Words， 艺名是妙笔生花。我看完之后啊，就觉得这又是一部被艺名耽误了的好电影。 妙笔生花，哎，莫名感觉熟悉啊，你说说看我看过没？ 那可不行，听众朋友们还没看过呢，剧透一时爽，下句是什么不用我说了吧。 哎，拜托雪萌，你这样说话只说一半，案例只按一半，真是太可恶了。 好吧好吧，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吧，妙笔生花是创战记的两位编剧布莱恩克鲁格曼和李斯特恩斯奥的导演处女作，所以啊剧情真的是杠杠的。电影开头啊就是一位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电影慢慢呈现书中的世界。 哎，等等，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部电影我看过的，现在我想起那剧情都觉得晕晕乎乎的，更别提那些细思恐极的细节了。 哎，那也难怪，毕竟啊这部电影可是涉及了三条故事线，三位主人公，但是他们却有同一样东西连接，他们的文字。 没错，三位主人公，一位是现实中的作家，一位是书中的青年，一位是书中的老人。现实与书好像是独立的，但是又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哎，你别这样神神秘秘的，还是让我来给大家说清楚吧。故事真说出来也不长，就是书中的青年抄袭了老人年轻时的作品，由此走红。老人找上门，给这个不劳而获的青年叙说他作品背后的故事。老人当年与妻子的爱情，以此告诫他，你不可能一点代价都不付的拿走我一部分人生。然后啊，现实中的作家又好像与书中的青年分不开关系。 而且电影也没特意分清人物的善恶，抄袭后的青年想尽办法弥补老人，却被老人拒绝，看得出青年与老人都不是扁平化人物。 说到人物的话，我其实觉得三位主人公塑造的都挺好的。书中的青年啊，是一位缺乏灵感的出版社职员，一直想出书，所以看见老人遗失的手稿，就有了据为己有之心。但之后啊，良心一直饱受煎熬。 对，还有老人因为妻子弄丢手稿与妻子不欢而散，但多年后他偶遇时却非常后悔。还有现实中的作家，他虽然说一个人即使说了谎也可以活得很好，可是内心好像一直被他的过去经历所困扰。 对，三个人都因文字而生恨生嗔。青年抄袭他人，富有正义感的妻子呢知道后和青年就生出了一道屏障。老人因为妻子丢失了自己视为救赎的文稿而与他分开。作家啊借文字讲述着自己过去的故事，他或许啊就是书中的青年，或许又不是。将三个故事啊综合起来看，这就是作者与他们的文字之间的故事。 而且只看青年与老人之间的故事的话，就是关于抄袭的感想。最著名的就是老人说的 You take the words, you take the pen， 你拿走了我的文字，就好像拿走了我的一部分人生。 哎，也不只是抄袭啊，还有那句台词，我们在人生中都会做出许多选择，而带着这些选择继续生活才是最难的一刻，也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呢。 当然，你如果不想去追究电影背后的深意，它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这里啊，我就要给大家提个醒，真的很虐很虐，玻璃渣真的太多太多了。一共三对，青年与老人与他们的妻子的结局，哎，其实都不怎么好。 这两对前妻也很甜啊，老人年轻时在巴黎和妻子一见钟情，然后在枫叶中笑着吃冰淇淋的场面不能再美了。还有青年写稿时，妻子和他调笑，这些都很甜啊。 你难道不知道前妻的糖在结局出来时都变成了刀吗？哎，真是刀刀要人命啊。老人和妻子痛失幼女，还有多年后偶遇时老人忘不了妻子，妻子呢却早已另嫁已为人母，只有老人坐着火车远去。还有青年原本与妻子周围全是粉红泡泡，结果最后躺在床上只能回忆初遇时的情景。哎，就问你虐不虐，虐不虐？ 哎，别这样，虐虐更健康嘛。不过还好，就算你是玻璃心不看爱情故事也没关系。还有场景，我最喜欢的是老人年轻时与妻子走在夜晚的巴黎，周围飘着雨丝，橘黄色的灯光照在伞上，伞下是老人与妻子，妻子靠在丈夫肩膀上，好像能一直走到白头。还有老人与妻子在公园野餐，妻子教丈夫法语单词，两个人在枫叶上闹，金黄色的阳光配上枫叶，还有两个人的颜值也很给力哦。 岂止是给力啊，老人青年时的样子啊不仅阳光，而且对妻子的眼神真的是爱意满满。还有妻子也是典型的法国美人。还有丈夫中年时的样子啊，虽然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依然帅的我 丁香花痴少女。 好了好了，让我们谈回电影。除了这些之外啊，也有人对三条故事线的安排存有质疑，认为有炫技之意。还有最后的画面啊，是书中青年与妻子回忆往昔，感觉呢失去了重点。这一点也被有些人呢评价为了烂尾。 当然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多的还是要看过电影才知道。大家快去看这部电影吧。 故事，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 杨乐从小和齐光一起长大，货真价实的青梅竹马，闯了祸彼此包庇，有好吃的从来不吝分给对方，在从来没有过没有彼此的生活里慢慢长大了。他们纯洁的友情一直维持到初中，开始陆续有小女孩给齐光递情书，让杨乐递他就递，但感觉齐光每次接的时候都不太高兴。 有次放学，杨乐照例收拾了书包等齐光回家，一抬头却看见他在给一个白净的小姑娘讲题。齐光抬头跟杨乐说了句等下，然后没等他回答就把头扭过去继续讲题。杨乐看着他挺温和地问小姑娘，就是这样懂了吗？姑娘点点头，耳根一片粉红，忽然感觉特不舒服，自己默默从后面走掉了。齐光讲完题转头，早就不见他人影，赶紧匆匆跟小姑娘道别，挎上书包就跑了出去。齐光沿着回家的路一路狂奔，路上还被一块石像的石头结实地绊了一跤，既不体面地摔倒在马路上。 找到杨乐的时候，他正慢慢地舔着一只冰淇淋在慢慢地往前走。 杨乐， 齐光喘着气追上来。 乐乐， 杨乐瞥了他一眼，本来不想搭理，却看到他头发吹乱了，白色校服衬衫蹭了灰，手腕还磕破了皮，有点于心不忍地问，讲完了您？ 讲完了。 您这怎么回事啊？掉坑里了？ 哎，着急找你没看路摔的。 找我干嘛？我给你制造独处机会呢，省得碍您好事儿，出大事了。 他就是有不会的题想问问我，都是同学，不好意思拒绝的。 我也没说不行啊，要是您以后还有这种忙，我就自己走了，您也别费劲找我。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小姑娘长得也可爱，你们……哎，你笑什么？杨乐理还没讲完，本来看齐光低着头认错似的，结果没悔过的意思，嘴角还慢慢扬起一抹微笑。 齐光抬眼直直地看着杨乐的眼睛，牵着他的手，哎，不可爱，哪有我的乐乐可爱，小齐知道错了，乐乐原谅我吧。蓄意卖萌是可耻的，尤其对日常不走这一卦的齐光来说。杨乐不说话了，但显然动摇了。齐光叹了口气，轻轻把他拥入怀里。以后那些情书能不能不给我？哎，我啊，只想要你的。杨乐一惊，从脸颊红到耳根。 你什么意思啊？ 笨，平时的机灵劲哪儿去了？齐光轻敲了一下他的脑门。我说，杨乐同学，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齐光从小学唱歌跳舞，小时候爸妈给签了公司，在里面当练习生，但还是一直以学习为主，成绩好得一塌糊涂，也就没把这条路太当回事儿。高二上了个综艺，忽然就火了。不过也是，十六七岁的男孩柳条一样端正英挺，不火才是没道理。到了高三，他走在街上不戴口罩都会被认出来。那时候他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齐光突然的爆红对杨乐来说带来的烦恼多过于快乐，杨乐知道自己齐光女朋友的身份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多过正面，于是两个人尽量低调行事，平时基本不在外面约会，只是偶尔去看看对方。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在火锅店吃饭的照片还是被无孔不入的媒体拍到。热搜是齐光微笑着撩起杨乐长发，温柔地看着他的照片。不同于以前的小打小闹，这次杨乐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被曝光得彻底， 电话响个没完，社交网站更是全线崩塌。杨乐尽量无视这一切信息，直到他出门买吃的的时候，被几个女孩指指点点，告诉他别再纠缠齐光，甚至试图拍照。杨乐没说话，一路狂奔到家，关上门开始大哭。我们错了吗？他想。 那段时间齐光在剧组拍戏，知道消息就立刻赶了回来。杨乐没有见他，只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 你成名在望，可我不想再以女朋友的身份等下去了。 齐光在他家的楼道里等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动了动僵直的身体，听到门里边女孩小声的哭泣声。他曾经那么爱笑啊，齐光想，慢慢的站起身离开了。第二天，杨乐在门口发现了一封信。乐乐，我和公司谈妥了，很快就会没事的。也许我太幼稚，我的坚持是在给所有人添麻烦，尤其是我的乐乐，我最希望他快乐的人。现在的我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给你你想要的快乐，我甚至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你身边为你排忧解难。我从未像这一刻这样感到无力，但我并没放弃，我会在演艺事业上更加努力，强大到足以保护你，让你大大方方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但如果你遇到了更能让你幸福的人，我欣然祝福你。你的幸福是我一切期望的根源。在此之前，请你记住，我始终在等你。落款是深深爱你的齐光。月落乌啼霜满天，曾经沧海变桑田，春去秋来又一遍，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用幽默语句剖析生活难题， 用文艺视角勾勒生活轮廓， 生活 mix 给你的生活加点料。本期节目由责编 王一宁，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赵轩毅、吴阿娇、钱思彤， 主播 杨宇航、王雪萌， 制作 周一南联手打造。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生而不同，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张瑞欣，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专业，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记者团的一员，欢迎大家聚焦982信息快车。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推文，是我采写的报道，题目是对话十佳辅导员周圆圆，我与学生一同成长。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周圆圆老师，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的研究生，来中传工作后曾荣获中国传媒大学十佳辅导员、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传媒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等光荣称号，